海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挽住丝丝琴弦，浅浅的撩动。爱从不占有，爱从不保留，今生和你相遇，我已经足够，我愿意等候，无条件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。